太寿辰，一大清早，谢池就跟着何峰骑马下山。这是被困在山上两个月来，日夜期盼的事儿。谢夏真如了愿，心里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那般喜悦。山路长，平时若是何峰一人，快马加鞭不到两个小时便能到镇上。这回带着谢池，行动缓慢不少。到裴家的时候，已经宾客满座。裴兰远的父亲裴克周亲自上迎，一阵寒暄。 这位是 我媳妇儿，未过门的。 你好。 啊，幸会幸会。哎，来里头坐吧，兰远去镇口接人了，稍后就会。 跟老太太祝完寿，何峰将谢池安排至女眷一桌，并请同桌人照顾着点儿。临走前，他弯腰靠近谢池的耳边：“ 你坐这儿慢慢吃啊，吃饱了让人接你去客房休息。我现在去喝点酒，有什么事儿就拆下人叫我。”“ 好，你少喝点。”“ 怕我喝醉啊？放心吧，你男人酒量好着呢，他们轻易干不倒。”“ 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，他竟然亲我耳朵！你走吧。”“ 晚点带你去外头逛逛。”“ 快去吧。”“ 走了。” 何峰直起身来笑着走了。外头噼里啪啦地放起长鞭，开席了，唯有谢池所坐这一桌无一人动菜。谢池见他们不动，也不好意思第一个下筷，一桌人就这么干坐着面面相觑。良久，谢池问旁边的女人：“你们怎么不吃啊？”他们哪敢，那女人颤颤巍巍低下脸：“ 三奶奶，您先请。”“ 三奶奶？”谢池顿时明白了，他可是跟着土匪来的，这些妇人难免有所忌惮。他拿起筷子随手夹了块眼前的菜，极度不自在地放入口中，却见他们还不动。你们吃啊。 三奶奶，您爱吃什么端到您面前去。 是是，请着您先吃。 三奶奶，我敬您。 对面穿金戴银的婶婶举起酒杯，谢池赶紧端着酒杯站起来，杯子却是空的，身旁的妇人赶紧为他倒酒。谢谢。接下来一桌人挨个敬他一遍，盛情难却，好在谢池酒量可以。宴席过半儿，裴家来了几个生人，家丁跑到院中告知裴兰远：“ 二少爷，那几个日本人又来了，说是来给老太太祝寿，还带了礼物。” 何峰正高兴地喝着酒，听到这三个字儿，重重地放下手里的杯子：“ 小狗日的，找死来了！” 他手背到腰后，正要拔枪，裴兰远按住他，摇了摇头。来的有四个日本人，领头的穿着黑色大衣，戴着眼镜，小眼笑成一条缝，瞧上去斯斯文文。身后站着一个同着大衣的矮个子随从，还有两个武士，皆配一把长刀，一把斜钗，个个神色严峻，嘴唇紧抿，审视着院内的人。裴兰远了解何峰的脾性，怕他生事，又拉住人嘱咐一句：“ 你别冲动，今天人多，脾气受受。” 何峰甩开他，走到前头：“ 知道。” 田中久治送上一幅画，与裴克周微微点头：“ 裴老板，这小小心意还望笑纳，此为我大日本著名画家今……” 田中先生客气了，裴某今日啊不受礼。 裴老板，不请我进去坐坐？这不是中国的待客之道吧？ 此为家宴，不招待外人，望田中先生海涵呢，还是请回吧。 田中久治看向与裴兰远一同走来的年轻人，瞧着佩刀佩枪不可一世的架势，猜得几分。 哦，这位莫不是何少当家？ 何峰往前两步，一脚踩在长凳上。 叫你爷爷干嘛？ 在下正想见少当家，前去拜访多次，但你们的人都不放行，在下很是苦恼啊。那借此假日，不知可否同坐下喝上几杯？ 老子喝你妈！ 何峰已经很控制着情绪，不让自己一脚踩扁这狗日的脑瓜壳子。 想打老子煤矿主意，做你娘春秋大梦去。 裴克周轻咳两声，低下脸去偷笑一番，甜中酒至，依然保持淡定的笑容。 久闻何少当家性格暴烈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 别学中国人说话，听得老子想扇你。 田中久之看向何峰腰后的刀柄，忽然来了兴致。 听说少当家功夫了得，不知可有兴趣与我这手下比试一二？ 哼，比试？你们不配老子拔刀。 那左边的武士目露凶色，超前一步，田中久之拦下他，说了句日语，武士气横横地退到后面。 我早已与你说清，煤矿的事免谈，我们不与日本人合作，更不会卖给你们。 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今儿个好日子，老娘们小娘们都在，见不得血，赶紧给老子滚蛋。 哎呀，这就真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了。 这事没得商量，请回吧。 那今日便不打扰了，不过这幅画还请收下。 田中久之将画放到桌上，谁知老太太被丫鬟搀扶着过来。 慢着， 老太太，祝您寿康。 哼，我呸！我们不收小日本的东西。你们在济南造了什么孽，还有脸来这里？你们就是帮畜生，不是人的，还想来掠夺我们国家的煤矿？你们想做什么？还想做什么？赶紧带着你的东西滚，别脏了我的地，脏了我的眼。 哎，母亲呢，您别气坏了身子呀，这边儿子来应对啊。哎，快扶老太太回屋歇着。 是。